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时间着急地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熟悉的旋律是来自当时金玟岐的创作《岁月神偷》，但是声音也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来自周笔畅。最近两年呢，能看到周笔畅有一些歌曲是进行翻唱的重新演绎，比如说刚刚听到的《岁月神偷》，还有就是之前还会有一首叫《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刘若英的歌曲。当然这些很多歌呢都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诠释了。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此刻和我分享早间你的出行心情状态。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Trademark How Could I Know Before Then I Saw You I was determined not to feel a thing

个声音来自张惠妹，恋曲1990。现在很少有歌手会在演唱会的之前提前把自己的曲目公布出来，但是在当年1998年的时候，为了准备张惠妹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很多方面的团队啊、成员包括公司都在为她准备，甚至提前发行了这张相当于是曲目单一样的专辑，就是为了现场能够更好的跟这些观众来进行互动，叫做魅力四射。当然阿妹这里就是魅力四射啊，今天早上对我来说是静电四射，房间里面的这个太干燥了，静电到处都是，包括我家养的小猫瓦力都瞬间成了这种皮卡丘的状态。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周日，来收到今天节目的一份直播海报。接下来听到史建波的下坠。 我想我还是学不会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绝对，这一个冬天才如此颓废，无边无际的伤悲，站在云端飘摇欲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白当成我的绝对，这一个冬天才如此颓废，在云端飘摇欲坠。

次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爱不是离别 来自许茹芸的《美梦成真》。过去这么多年，这首歌曲到现在来听的话，还是会觉得依旧让人感动，依旧有一种轻盈的少女感。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充满了夏日情趣的 Simple Plan Summer Paradise， 在8:37音乐加速度直播中为你奉献。 My heart is sinking as I'm lifting up above the clouds away from youAnd I can't believe I'm leaving. Oh, I don't know what I'm gonna do. But someday I will find my way back to where your name is written in the sand. My soul is broken, streets are frozen. I can't stop these feelings melting through. And I'd give away a thousand days, oh, just to have another one with you. Where real life can wait, we're crashing like waves, we're playing in the sand. In your I will find my way back to where your name is written in the sand. 没来上的肖萌还在问我说，思萌你是在周末上班吗？还是我听错了？这个周末的音乐加速度，早上八点到十点钟，周六到周日，这最近一段时间呢，我都是代班主持，来在早间陪伴各位。 音乐快车道， 我也欢迎各位呢，此刻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方面，你可以和我分享你在今天早上出行的一个状态和心情；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回复“周日”这两个字作为关键词，来收到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一张海报。音乐快车道，接下来听到的是 Mr. 的《旧日理想》。 不想 很难想象，想象这支乐队五个成员分别来自不同的乐团，在之前，然后呢，他们这支乐队叫了 Mr. M.R.点儿，然后解释也是在字典当中找到了有一个词叫做 Mr. 其实就是平凡人的意思，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平凡人普通人，所以希望用这种平常心来做音乐，在这种不平凡的音乐道路上继续带给我们感动。继续音乐快车道，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爱的天灵灵，这是前段时间我发呆的时候突然想起的一段旋律了。 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But it's tearing me apart. The fear of failure.

周杰伦他的睫毛，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比如说阿波 SQX 喜以及唐三角玉莹都已经过来来到公众平台上报道了，包括阿波还说想要收到海报，你只需要此刻在下方回复周日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一份直播海报了。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的声音，有一点动心。 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哦，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Now that it's all said and done, I can't believe you were the one to build me up and tear me downLike an old abandoned house. What you said when you left just left me cold and out of breath. I fell too far, was in way too deep. Guess I let you get the best of me. Well, I never saw it coming. I should've started running a long, long time ago. And I never thought I'd doubt you. I'm better off without you. More than you, more thanI'm slowly getting closer. I guess it's really over. I'm falling again.

续穿，历尽万辛找不到乐园，路到尽处要怎打算，还要不错，收获足够胜过意义，竟觉得不多。想念执过宝剑，考验一寸执意，挂念信奉过坚持，如逐寸逐寸，茫茫浮生，经得起六沉，何以自愿？ 来自香港的一支团体叫做 Dear Jean， 他们的成员很有意思，四位，其中有一位是节目主持人，有一位是商业设计师，另外一位是这个主要是主攻编曲制作方面的。你会想象一下，有一天你在电视上或者在广播当中听到的一个声音，一个熟悉的面孔突然出现在音乐节的现场，拿着吉他对你唱歌吗？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了。好了，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听到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

故事讲到了哪儿？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同时欢迎各位呢，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1209，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关键词四个数字1209，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8点到10点钟两小时的出行歌单进行收藏。接下来让我们听到万芳的声音。 也是那么 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 车道。刚刚在公众平台上，钱佩瑶还给我留言说，此刻呢也在听我们的音乐加速度的直播，通过手机网络。他跟我说，杭州那边也已经开始下雪了，好多地方都已经下雪了，好期待北京这边被雪让雪落下的声音吧。音乐快车道继续来，听到了三首歌曲，分别来自草蜢、张韶涵以及 Russia Foods。 相信，让我相信。 音乐快车道。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俺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走。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1209来索取收藏今天的8点到10点钟的歌单。我看到公众平台上比如公微包括新都已经在希望收藏这样的一份音乐了。我是思萌，今天音乐加速度暂时告一段落了，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提前祝各位，也不能说提前了，周末愉快，没多少时间了，抓紧时间好好玩一下吧。 Tried to, and mine were there.